情 Music Radio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点四，每个周末夜，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Oh my radio star， 闪耀，闪耀。周六晚九点，周日晚十点，九十点钟，三五好友，两三小时，一个周末，多种嗨法， 就是 不想事儿。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Oh my radio star coming soon。 好了，到了北京时间的22:01，欢迎各位小伙伴们继续将频率锁定在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收听。在每个周末夜，有 DJ 麦麦麦同学，就是我，跟大家一起度过的美好的音乐空中时间，在周六的晚上九点钟，周日的晚上十点，千万不能错过麦麦的周末夜现场。今天呢是2018年的1月14号星期日，今天星期天的版本就是我们的鲜辣麦克风，要邀请你跟我们在接下来的两个小时里面保持好同样的接收的讯号，好不好？今天呢，一边听歌唱歌，不要忘记加入我们的麦家族。My Home 正在向你招手，在新浪微博发布井号麦同学井号，就可以呢及时加上我们的这个超级话题了。然后呢，加上自己的这个抒发一下情感哈，或是呢写一些有的没的啊，都会有机会呢跟我们来及时互动，好不好？哎，麦家族欢迎你啊！以及呢，在新浪微博呢找到麦家族 My Home 的微博，也会看到呢点歌贴，对不对？看今天晚上有没有点歌贴。我们刷到的是昨天的，对，好，没关系，大家可以找到就对了哈。很多朋友呢已经开始在准备点歌啦，说说今天晚上想听到哪首歌，会有怎样的祝福想要送出，快快告诉我们。

麦麦的周末夜现场就在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我是在空中向你 say hello 的麦麦麦同学，问候大家周末快乐 ，Happy Weekend。在新浪微博的井号麦同学井号超级话题当中，在麦家族 My Home 的微博下面的很多同学已经开始呢，在今天周日版本的辛辣麦克风节目的点歌贴里面呢来冒泡啦。这位一只倔强的小风筝 ID 啊，他说呢，因为你哭泣的时候有我想你，你被人嘲笑的时候有我陪你，在你感觉最无助的那一刻，有个声音鼓励，那不就是我吗？你欢笑的时候呢，有我想你。也许呢，你总是在装着不懂，总会有一个人，总会有一个我，有一个我到底，一个我有一个我到底是什么意思？他说特别想听到王吉安老师的一首《有我》，送给他的这位好姐姐。你说的这位王老师呢，应该是在算是我的同行，对不对？在台湾呢，又在做广播节目。我们节目的曲库里面有这首歌吗？他说也总很想把一首歌曲啊，跟这个失落难过时候陪伴他的、鼓励过他的好朋友们一起来分享哈。帮你传递。新岛他说呢，麦麦，我要你可不可以把这个老字稍微你知道就改一下，毕竟我那么年轻，对不对？声音听起来也差不多就19岁的样子，容颜看起来你知道就是青春洋溢的18岁，不是吗？对，然后呢，一周了，时间过得好快啊，很怀念上周日的活动。上周日什么活动啊？刚说自己没有老人，你知道老年健忘症的感觉。对，以及错过，他说想听到 JJ， 因为昨天呢听到了 JJ 的这个歌曲啊，很快的在节目当中听到了我们的爱的版本和林俊杰的版本，今天很想听到他的歌曲。在车里呢前两天听到了一首 Love You You， 特别想对刚刚那位小风筝说，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加油 ！Double。 其实有的时候生活里面呢，我们总希望把一些美好的时刻就让它停在那儿，不愿意呢让时间就这么划过。2018年已经来了，希望把美好的时刻都可以冻结住。 不小心回到那一天，不小心一切又重演，你如此完美的一切竟会出现在我的世界。你说话不爱说第二遍，但偏在情人节那一夜，给我你心爱的笑脸，说了三次对我的爱恋。我那时糊涂，不明白为何你会哭，后知后觉以后领悟。身边带我穿梭回从前，冻结了空间，冻结有你的时间，冻结了画面，冻结不让它溶解。我若是疲倦，你的项链在我身边发光，在我胸前，你的项链在我身边陪伴着我过每一天。相信一切又重演，你如此完美的一切竟会出现在我的世界。你说话不爱说第二遍，但偏在情人节那一夜，给我你心爱的项链，说了三次对我的爱恋。 朋友一起来冻结， 冻结的时间，冻结初遇那一天，冻结的爱恋，冻结吻你的瞬间。我也会疲倦，你的香烟在我身边，带我穿梭回从前。冻结的空间，冻结有你的时间，冻结的画面，冻结不让它溶解。我若是疲倦，你的香烟在我身边，在我胸前，你的项链在我身边，陪伴着我过每一天。冻结的时间，冻结初遇那一天，冻结的爱恋，冻结的瞬间。我也会疲倦，你的项链。项链在我身边，陪伴着我过每一天。你的项链在我身边，发光在我胸前。你的项链在我身边，陪伴着我过每一天。 我们今天听到的一个特别的 live 的版本，来自林俊杰在演唱会上的《冻结》。哇，这位呢真的是行走的 CD 啊！很多年呢一直都会觉得，看到他的很多努力。前两天不是要晒他家的这个18岁嘛，对不对？在朋友圈里晒18岁，我也突然翻到了，差不多在哪一年？对，不要暴露自己的年纪哈。对，有一年应该是差不多18、19岁的样子。我跟林俊杰呢两个人拍了一张照片，摆了一个你知道就很18岁的那个 pose， 想到了很多的美好的回忆哈。好，冻结也是很早期的时候呢，我们认识 JJ 的，算是这样的一首作品。快快加入我们的麦家族，正在收听电台节目的你，这里是在北京建外大街14号直播间里正在为大家直播的 DJ 麦。星期天的晚上不能缺少好的调调。新浪微博发布警号，麦同学警号，加上你想说的话，你的心情，快快跟我们互动一下。正在开车的朋友好好享受这样的一个特别的音乐之夜。 金大麦克风，

关注天气情况，受到高空偏西气流的影响，今天夜间天空云量将逐渐增多，明天则慢慢转成阴天，但是由于空中水汽供应不足，本市依然不会出现大范围的降雪天气，只有山区可能出现零星的雪花飘落，对大家的出行不会带来明显影响。不过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南部地区有轻度到中度霾，请注意防范。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部有轻度霾，偏北风二三级，最低气温零下5度，最大相对湿度50%。明天白天多云转阴，山区有零星小雪，南部有轻度到中度霾，北转东风二三级，最高气温2度，最小相对湿度35%。川一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白天的气温是零下5度到2度，川一气象指数是一，适宜穿羽绒服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饭点资讯。 激情冬日，冰雪狂欢开始啦！来联想桥剑顶清真阳蝎子火锅城，消费满额即送滑雪票。 各位好，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由关晓彤、宋威龙主演的古装剧《凤求凰》将于今天晚上在爱奇艺上线开播。在近日举行的发布会上，关晓彤现场自黑剧中的缝纫机发型，并且携带真的缝纫机现身，直面造型被吐槽的梗。电视剧《凤求凰》改编自同名小说，讲述了南北朝动乱时期山阴公主刘楚玉与门客容止发生的一系列权谋爱情故事。被几代书迷津津乐道的《神雕侠侣》确定将于今年再度翻拍，片方决定面向全球华人年轻演员甄选主要角色，而此前这部 IP 已经被搬上大小荧幕十多次，李若彤、古天乐、黄晓明、刘亦菲、陈晓、陈妍希都曾经出演过。纪录片《我从新疆来》第二季《我到新疆去》已经设置完成，计划于今年首播。我从新疆来和我到新疆去两部纪录片都源自于80后维吾尔族摄影师库尔班江塞买提的原始创意，讲述了普通人的中国梦故事，同时也呈现了一带一路沿线的瑰丽风情。下面为您介绍一下本台明天播出的部分节目：0点光阴的故事，1点重播千千阙歌，2点重播永恒的魅力，3点重播古典也流行，4点重播中国歌曲排行榜，5点千千阙歌，早7点早安音乐秀。以上九七四半点资讯是由左小美为您编辑播报的，我们明天再会。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每个周末夜，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Oh my radio star。 周六晚9点，周日晚10点，9、10点钟，三五好友，2、3小时，一个周末，多种嗨法， 就是 不想睡。 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Oh my radio star coming soon。 欢迎回来，麦麦的周末夜现场，周日版本的鲜辣麦克风正在回归第二趴，我是你的好朋友麦同学，问候大家周日好。看到了很多同学的留言刚刚呢也是怼了一位听众对，我点了很久他快长毛了，所以呢满足一下他。 一天一天，小小的心愿，你开心，我关心。 嗯。 到双子座，流星雨洒满天际， 先点燃就只仙女棒代替。 所以是这首歌哦。 最灿烂不一定要许多钻石黄金，看你眼睛有幸福的倒影。 无限就是我们最富有的宣言。 清晰的语言，我的天，通通应验。 你和我的心愿，便利贴贴心里面，收集感动，给以后怀念。 啊，所以我就说，怎么前两天好像在那个某 APP 里面特别火爆的这个小段子啊，传来传去的是这首歌。 听不到双子座，流星雨洒满天际，心定然就只剩女伴代替。最灿烂不一定要许多钻石黄金，看你眼睛有幸福的倒影。傻事用了心变成经验，存满满的心愿，便利贴贴成无限，就是我们最富有的宣言。把你的喜欢每一天复习两遍， 惊喜的语言，我的天，通通应验。 你和我的心愿，便利贴贴心里面，感动给以后怀念。哒哒啦哒哒啦哒哒啦哒哒啦哒哒啦哒哒啦哒哒啦。 天哪， 把你的讨厌摘几遍，算到天边。 平凡的傻事用了心全成经典，存满满的心愿，便利贴贴成无限，就是我们最富有的宣言。把你的喜欢每一天复习两遍，清晰的语言都为你提早应验。你和我的心愿，便利贴贴心里面，收集感动给以后怀念。 一天一天贴近你的心， 一点一滴我都能感应。你是最美的相信 啊，心愿便利贴，希望呢大家的小小的心愿都可以快快的实现。就在麦麦的周末夜现场节目当中呢，经常可以许下很多的音乐愿望，然后呢我会帮助大家去实现。再就是呢给大家很多生活上的一些小小的建议和分享哈。你会发现每个人呢都会有自己的喜好，其实呢自己喜欢做什么，我觉得坚持自己非常重要，不要太在乎别人的眼光，不要太在乎呢别人的一些所谓的有色眼镜哈。原来呢都会觉得哇别人这样看你自己心里很不爽，现在就是 Who care?本王子开心，本公主开心就够了，对不对？所以呢这个许下的这个小小的心愿便利贴，包括你说生活里面很多人呢这收集的习惯，喜欢的东西不一样嘛，有人喜欢收集便利贴，对不对？冰箱贴，对不对？有人呢为了这个，前两天不看了个新闻吗，为了收集收藏，把自己的这个全世界各个地方买回来的冰箱贴啊好好的弄好啊，特别呢又多买了五六个冰箱。哎，这事儿也是挺酷的啊。总之呢在这个闲暇的时候呢，打发自己的一些除了在工作呀一些忙碌之余的生活，其实你会发现很重要，反而也是人和人之间的这个所谓的生存的状态真正的差别，就是体现在怎么打发闲暇的时间。闲呢也是指非正式的交流场合或形式，但每一次事后不觉得浪费时间的闲聊都应该是一场所谓的烧脑的这个你知道过程哈。那怎么样去处理自己的闲暇时间呢？怎么样可以活得有声有色呢？想想看，一边在问大家一边想自己的生活，好像我会给自己很多的一些安排。比如说呢在每一年都会有自己的一些目标和计划，每一年呢除了做电台节目之外，比如说我现在做了很多跨界的事情哈，比如说做了很多音乐上的一些尝试啊，包括呢在影视方面自己做了，前两年也开始做了很多的尝试哈，从去年的时光开始呢，我又在只要开了餐厅之后又在做一些就是人生的一些很多元化的就想象不到的一些尝试。会觉得闲暇时间这是我的一些打发的方式啊，很多人会说了哈，你的闲暇时间是用来随便开个餐厅。是啊。 22:40，希望大家的闲暇的时光呢，都会有我们的节目和好音乐的陪伴。你会发现，也是让你自己在打发时间的刹那，也可以呢勾起你一点点的小小的对生活的思考，你就会发现啊，生活其实就是可以变得跟别人不一样，而且活出自己的一条路哈。 怎么开始，也许就是对你有一种感觉，忽然间发现自己已深深爱上你，你真的很简单，爱的彼岸天黑都已所谓是是非无法抉择，没有后悔，为爱日夜去跟随那个疯狂的是我，更快乐，只要能在一起，做什么都可以。虽然世界变个不停，用最真诚的心，让爱变得简单， 让它变得简单。 爱的彼岸天黑都。抉择，没有后悔，为爱日夜去跟随。 追逐爱的权利，追逐让生活变得更加美好的 每一个瞬间。麦麦的周末一现场，周日版本的鲜辣麦克风正在放送中，我是麦同学本人。这首歌也是来自于呢麦家族 My Home 在我们的超级话题井号麦同学井号新浪微博上面的点播，是来自妈妈的快乐大妞点播的哈，羽泉的最美。 为了这次约会，昨夜我无法安然入睡，准备了12朵玫瑰，每一朵都像你那样美。你的美无声无息，不知不觉让我追随。这次动了情，彷徨失措我不后悔。 勾起了小小回忆的歌曲，有人在网上说这是他小学时候听的歌哈，最美。好，在22:49问候正在收听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Hello, 每一位好朋友。 It's me. Hello. I was wondering if after all these years you'd like to meet.

先拉麦克风，有麦最放松。每天这个时刻都要记得锁定我们的节目哦。我是蔡依林。 麦麦的周末夜现场之鲜辣麦克风正在放送中，我是你的好朋友麦同学。留言的这位快乐小时，他说1月17号是坂本龙一的生日呢，很想提前祝教授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今年依然能有中国 fans 的惊喜哈、啊。你说的那个 Michael Jackson 的这个翻唱的版本哦 ，MJ 的翻唱版本，但我们现在可以听到的这个 Behind the Mask 是 Eric Clapton 的版本。坂本龙一作曲的 Behind the Mask， 后来呢也经过了迈克尔杰克逊的改编，最终呢在80年代由现在我们此时此刻听到的声音哦 Eric Clapton 的全明星乐队表演 Live。 以呢，在麦麦的周末夜现场当中呢，哇，听我们节目的很多的同学哈、啊，品味真的是也很特别，怎样的品味都有，而且呢，总会挖出很多很多的一些经典的复古曲啊。想比冷门，哼，跟我比。复古的歌友，而且呢，最新的歌曲呢，也可以在我们的麦麦的周末夜现场当中来心水推荐。 什么结论？ 同学在新浪微博留言说，最近呢好像感情不太顺利的朋友挺多的，特别希望呢可以在麦麦的周末夜现场节目当中，用一首首的歌曲，一个一个的音乐创作，来给自己带一些疗伤的感觉哦。嗯，最近遇到了怎样的感情问题呢？连名带姓。 2007年那一首定情曲的前奏，要是依然念念不忘，太不称头。早放生彼此好好过，都多久？你怎么像标本杵在我心里头？后来的那几个又没做错什么？他们口中自私的我，犯了偷窃时间的错，复制贴上你的爱，也很精彩的。被你提起是连名带姓，谎称是友谊，却疏远的可以。多少人爱我，偏放不下你，是公开的秘密，只剩你埋拆穿我。在处心积虑终究是不关己，哪来的勇气？我就是不灰心，我且爱且走，即使在等你，是仅有的默契。你会不会又错过？我没有把握。个跨年也一起过，要是依然念念不忘， 不沉透，早放生彼此好好过，都多久、你怎么想标本出在我心里头，后来的那几个又没做错什么，时间的错，复制贴上你的爱，也很精彩的你不甘寂寞，这圈子不太大，多少听说，欣赏你流浪像是种信仰，我正怎么再被你提起是连名带姓，谎称是友谊却疏远的可以，多少人爱我偏放不下你，是公开的秘密，只剩你没拆穿我，在处心积虑终究是不关己， 新浪微博有听众说呢，最近的感情不顺，然后呢有人用了一个词叫被情所困，我倒觉得有的时候情感呢不是被困住，而是呢自己没有给自己一个所谓的出口。人和人相处的时候呢，不仅仅是全部都用一种所谓的你爱我我爱你，然后两个人一直腻在一起的时间来度过啊。有的时候呢就是遇到一种所谓的刚刚在上一时段提到的闲，有的时候聊天呢不光是一本正经的聊天啊，或是一定要有一些事情发生的时候两个人才沟通，而是生活中呢就要学会跟你的朋友，跟你喜欢的他，跟正在交往的对象呢要有一些所谓的闲聊的空间。闲聊中呢，你知道最讨人喜欢的一种状态就是既可以通过发起挑战一个新的话题，又能通过提供新的这个所谓的例证证实对方观点这样的一个同学，这样的人哦，诶，好像说的就是我本人。其实总之你要学会生活中的非常放松非常轻松的闲聊，这种闲聊看似是打发时间，其实就是在沟通彼此哈。你一次两次三次的闲聊，如果有一次你会发现可以两个人彼此呢这个聊天聊得那么的痛快，甚至呢勾起了对方一些非常非常内心单纯的非常这个纯粹的一个回忆，你就成功了。什么叫成功呢？就是已经在对方的心里有了不可替代的一个位置哈。一个人呢总是会不断的去对外讲述自己的一些观点，并私下呢对提供新的例证新材料的人呢感激涕零，其实在闲聊当中也可以呢实现这样的一个状态。好了，广告之后再回来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The weather， 关注天气情况，受到高空偏西气流的影响，今天夜间天空云量将逐渐增多，明天则慢慢转成阴天，但是由于空中水汽供应不足，本市依然不会出现大范围的降雪天气，只有山区可能出现零星的雪花飘落，对大家的出行不会带来明显影响。不过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南部地区有轻度到中度霾，请注意防范。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部有轻度霾，偏北风二三级，最低气温零下5度，最大相对湿度50%。明天白天多云转阴，山区有零星小雪，南部有轻度到中度霾，北转东风二三级，最高气温2度，最小相对湿度35%。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感冒了不可轻视，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治疗头疼、发热、流鼻涕。感冒请用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

I love my body.

那些年的美好其实都在你的脑海深处一直存着保存着，一直到现在已经到了2018年1月14号，在今天晚上的麦麦的周末夜现场，希望可以用一些音乐来勾起你的回忆。刚刚看到了在新浪微博呢，很多麦家族正在收听节目的粉丝朋友、网友朋友、听众朋友们呢，说最近好像这个感情不太顺的朋友比较多啊，什么被情所困啊、被情所伤啊，就想要追没有追回来等等等等。那我希望呢，你不妨今天听着节目的时候，或是呢在睡前呢去洗个澡、淋个浴哈、啊，然后一边呢洗澡一边呢大声的唱歌，你知道吗？这个是有道理、科学所循的啊，可以呢促进身体呢释放出一种能量啊，从而产生一种快乐和这个元素啦，对，产生一种快乐和幸福的感觉，从而减轻压力。 花， 你越是心情不好的时候， 早春开的花， 越是需要好音乐。 也曾摘下过几芽，就放在口袋边上。 祝你幸福。 夏，那一年盛夏，抖落鞋里浸的沙，合影都有些泛黄。昨夜不知不觉落叶落下，秋天像童话。那天有个女孩对着电话，你还爱我吗？在一旁很久很久的吉他，你懂得早上。爱情信誓旦旦的悲伤，现在开始唱。突然一发，祝你幸福。手的温度跳过那支舞，偷完一发祝你幸福，钢琴演奏所有感触，回忆一幕一幕，十几曲目是一封情书。是一封情。 情书。